一千里总是辽阔的梦想，风吹草低歌弦，成群的牛羊，爱和恨齐吟唱，围绕着远远的毡房，春夏秋冬可是不变的歌唱。爱的是千年的流浪，斑马总是心中的坦荡，扬绿叶花香诉说着美丽成长，山高水长可是有苍茫，千草 时间不管过多久，你的背影仍旧。 后的夜晚格外的孤寂，思念也苍白无力。走到一切分开的车站，希望再见你的人，对你一往情深，对你不远方，爱总是分开后才懂珍惜。站在车站外想你，想你的柔情似水，付出的感情也换不回你，用尽一切来爱你，最后换来是决心。男人啊男人，我问你，痴情有啥意义？离开时间不管过多久，你的背影仍清晰。分开后的夜晚格外的孤寂，思念也苍白无力。走到一切分开的车站，希望再见你的人，对你一往情深，对你不远方，爱总是分开后才懂珍惜。站在车站外想你，想你的柔情似水，付出的感情也换不回你，用尽一切来爱你，最后换来是决心。男人啊男人，我问你，痴情有啥意义？站在车站外想你，想你的柔情似水，付出的感情也换不回你，用尽一切来爱你，最后换来是决心。男人啊男人，我问你，痴情有啥意义？